这双手该不该松开，带着破碎的希望挤在人海，擦身而过的是一种初恋情怀，青春年少早不在，我们很精彩，用生命对抗着世界，勇敢地呐喊，成全你就该要明白，不能可惜自己是失败，猜测着幸福来不来，一辈子猜不到的安排，无数的激情都不在，骗过你一个又一个坦白，辜负的自由我变成阻碍，但真心舍不得醒来，失去信心的依赖，泪从何来？像是我始终不太擅长去爱，理直气壮的年代，我们很相爱，去拥抱生存之中的残酷和无奈，正确你就该要明白，不能可惜自己是失败，猜测着幸福来不来，一辈子猜不到的安排。

好你在玻璃后陪我弹着琴，心会不会痛，脚步重不重，什么是爱我不会形容，反正想你就想被咖啡那么浓，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，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，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，没有人能告诉你，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，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，月亮它可以替我指针，继续的问我放弃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， 因为我寂寞，你才出现。

之后，也许你曾经开始的潮流在没有停下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干杯啊，朋友。 还记得童年阳光里那一朵蝴蝶花，它在你头上美丽的盛开，洋溢着天真无暇。慢慢的长大，曾有的心情不知不觉变化，执手的初恋，永恒的誓言，经不起风吹雨打。是否还记着他？如今的山边，美丽的花蕊，谁都得学会长大。早已经习惯一个人难过，起来烦恼复杂。想忘记过去，却总又想起曾经的无怨无悔。谁能够保证心不变？看你青春还散开。

寂寞。一片片白茫茫遥远的银河，像雾般朦胧地映出了我。我要随着微风飘出银河，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。 在这样一个时候想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，让人措手不及。我的爱才放弃，你远远离去。太勇敢的爱情，为你流血的心。爱像泡沫， 我听到了。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。你的心情，我的歌。 你的心情，我的歌。 没有承诺，却被你抓得更紧。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，我付出一生的时间，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，在我心里跳不出来，拥抱你。 己。 你的每个梦想由我照顾。 塞，不尽温柔的电话，不好啊，总讲得好尴尬。思念啊，像每天花不完的胡渣，我没有更有效的办法。写一零一封情书，寄到你未来的国度，要为你订存一份坚固的幸福。把一零一封情书写在当初我们的许愿书，你的每个梦想我会守护。 青春。

出那么多，可怜的是你，竟一无所有。 是